好高興有機會同大家再分享信息。咁見翻啲老朋友啊，對唔住，用個老字，即係識好耐嘅朋友，今日開心啊！咁經過幾年嘅疫情，大家都仍在呢個享用呢個上帝所賜嘅一切，都係一個恩典，唔係必然嘅，我哋去感恩。我先有一個簡單祈禱好唔好啊？親愛主，我哋感謝你。因为有生命意识不是必然的事情，我们都让我们每天都懂得向你感恩，为我们所享用的一切感恩，让我们仍然有生命意识来感恩，让我们能够有自由的空间来敬拜你感恩，因为知道一切都不是必然的。将以下时间有望交托，求你要听的讲的都有所领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不是個個都認識我啊，可能咁咧就我姓圈嘅啊，冇乜人姓啊，即係唔係我意思係呢、這個姓係俾人，即係俾人少人姓呢、這個姓，哎呀冇聽錯啊，咁咧我就係啦，我有個毛病就講嘢好快嘅啊，咁所以今日咧已經有好多人叮囑我要講得慢啊，如果唔係咧聽唔慣我嘅人咧就唔知道我講乜噶啦。所以我嘗試講慢啲，但係講慢嘅唔好處就會講得耐，起碼講兩個鐘到啦。好，今日同我講一個信息，同預備有關嘅。想知道大家喺屋企有冇預備過聖誕嘅嘢啊？裝飾有冇啊？啊有係咪？有冇去開始網購聖誕嘢啊？冇啊！唔買嘢過聖誕嘅，咁温哥華經濟點算好啊？你唔購物點？温哥華經濟冇噶咯喎。anyway， 好多人都會預備聖誕，咁咪想講嘅人，究竟我哋用咩心情嚟到預備聖誕？下個禮拜已經係啦，睇下點樣預備聖誕。啊，當然我哋所講嘅唔係嗰種嘅購物嘅預備啦。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第十一節，其實嗰講緊嘅係預備。当我讲圣诞节嘅时候咧，我常常会引用马太同埋路加嘅记载，因为马太讲嗰啲故事我哋好熟悉噶，系咪啊？三博士啊，希律王啊，跟住有星嘅引导啊，呢啲故事我哋好熟悉嘅故事。路加咧就讲伊丽莎白啊、玛利亚，跟住怀孕啊，跟住马槽啊，跟住有牧羊人。因为讲呢啲故事，咁马可开始咧就冇嗰啲圣诞故事喎，一开始咧就讲约翰喺约旦河嗰度为人嚟到施水礼，咁所以感觉上咧就好似系时间次序上咧就马太、路加所讲嘅嘢咧系早过马可嘅，系咪咧可以相确喎？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忘记嗰样嘢就系好多牧者中意用 PowerPoint 嘅，咁我就有个唔好处就我麻麻地中意用 PowerPoint 嘅，咁都希望我啲讲嘅嘢都仍有啲 power 同埋有啲 point 啦，啊即系 anyway 啊，咁最好就如果有可以话能够打开圣经系最好嘅啊，我觉得即系。神的话语是透过文字是更即是我们看住圣经的话我们会更加有那个灵受。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拿圣经，如果有手机可以拿手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可以就开始。你刚才讲开始，那就不是后了，好前的开始。他为什么要开始呢？就是旧约以上的书上面记载说，看啊，我要差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就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一讲讲以上的书，即是主前600年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他所讲的说话，说将会有个人，神会差一个人来到，他是我的 使者會在尼賽亞的前面預備道路，即是說尼賽亞來之前會有一個人先來，這個當然就是約翰，即約翰是為主耶穌預備道路的，即是他的時間的坐標在主前600年，即是真的早過馬太，早過路加，那你不要咬我。那約翰呢，考你了，約翰早，即是約翰都說是早，即是馬可早，那你說不應該約翰早，是吧？因為呢，雖然他沒有說馬槽故事，約翰福音說什麼開始，第一句是什麼？忘記了，太初有道，道神同在，一道即是那個是什麼？那個太初，那就中了馬可了，他用太初就最早他了，你可以說是又可以說不是，因為約翰所說的是未到成肉身的耶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即是說到耶穌的本質，他就是神，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但那個不是說道成肉身的耶穌，如果道成肉身這個職份他降臨的話，就真的以以賽亞的預言做一個開始，所以撇除了約翰說到太初的話，集中在道成肉身的耶穌的話，那就應該真的馬可做開始。好了，講完頭了，耶穌來之前，約翰要為他預備道路。那他怎樣預備道路啊？我知道了，後來就是在波人書水禮來到預備人心，來到迎接主耶穌的來臨。這個預備，而他本身也需要預備的，那怎樣預備啊？我就知道了，約翰住在哪裡？約翰住在哪裡？因為告訴我，他原本住在曠野，他穿什麼衣服？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物。原來他生活得很艱難，他不是在富豪之家長大，他在艱難的地方長大。為什麼需要這樣長大？為什麼在那個成長，為何需要約翰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成長？其實想回頭，聖經很多的偉大人物都經過所謂曠野的熬煉的。你記得，你可不可以數哪幾個在曠野受熬煉？摩西是吧？摩西在40年在曠野受這個的磨煉。還有哪些人啊？記得以利亞，以利亞一樣在溪勒，即是谷那裡來到是生活過幾年，保羅出嚟侍奉之前都在阿拉伯沙漠有幾年的時間。啊，點解所以有人稱嘅叫咩啊？叫曠野神學院。佢哋冇神學嚟到去研習，但係熬練佢哋嘅生活，因為佢要面對嘅係好唔容易嘅事情，因為佢要承擔好大嘅責任，佢預備人心嚟到預備耶穌，所以做嘢係唔容易嘅，要艱難嘅。在溫室長大的人不可能承擔這麼大的責任。想起就喜歡泡雪包，想起中國什麼笑話，天什麼話，不是天下來，天下來，天下來，你說聽聽聽聽到你，天什麼話，什麼話，哇，容山厲害，天中降淡於斯人也，必先什麼什麼苦其筋骨，怒其體膚，即是要用一個人，即天要用一個人的時間，會熬煉一個人。我記得我小個時候經常告訴我媽，說我假飲雜食的，其實我嚴格來說，我只是不吃一樣東西，就是肥豬肉。所以你說，許牧師，我請你吃飯，聖經話：依家俾個款待，今晚又一俾款待你，叫東坡肉。咁我就 die for you see。邊個 die for you see 啊？東坡點食啊？咁但係我媽話我戒飲雜食， 我乜都食嘅，我乜都食嘅，除咗肥豬肉之外。點解咁可以咁樣噶？其中嘅原因咧，我細個捱過艱難過，經過啲冇嘢食嘅日子，所以我乜都食。有咁嘅體驗嘅話，出嚟又唔同。受過再熬練嘅話，就更加容易能夠承擔更加艱難嘅環境處境。約翰所做嘅係要預備人心。啊，後來佢你大家都知道啦，佢因為批評希律王嘅緣故，結果被迫害，最後坐監，最後被斬頭。呢啲係真係要受過熬練嘅人先可以承擔咁大嘅責任，為公義、為道德嚟到發聲。除了咁之外，你留意約翰所做嘢係好唔容易嘅。約翰所做嘢全部都係為咗後面嚟嗰人嚟到預備嘅，明唔明我意思啊？佢你只為佢預備，你唔個光環唔係屬於你，係屬於嗰個嘅，係屬於嗰個嘅。佢先係主角，你係預備嘅，佢先係嗰個。所以跟住你係留意，當耶穌嚟嘅時間。即是他之前讲话咩？他传道话有一位在我以后嚟嘅能力比我更大，我就系弯腰给得解鞋带啊，都不配。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就系嗰个咧会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嗱，呢度先讲一样嘢，就系两个水礼系唔同噶。我知道后嚟有我哋急水礼啦，浸礼。以后咧嚟嘅唔系一个今日所意义上嗰个浸礼。事實上，嚟到約翰面前的全部都是信上帝的人，明白我意思嗎？即是約翰的浸禮不是給不信耶穌的，不是，說錯了，是不信上帝的人，是全部都是猶太人，全部都信上帝的，是給信了上帝的人的取禮，但新的浸禮呢，是給那些未信主，後來信主的人那個浸禮，所以兩個意義是不相同的。約翰的浸禮其實有類似，有少少類似聖殿之前。大家知唔知聖殿之前有咩嘅？聖殿前面有個咩啊？有個洗濯盤嘅，係咪啊？俾人咩啊？俾人洗手嘅。後來唔夠後，銅盤唔夠，整個海出嚟嘅銅海。哇！我諗可以沖涼都。那個意義是相同的，那個就是敬拜上帝之前先用水來做一個潔淨，所以以後我浸黃絲浸有那個意義在裡面，所以以後只能夠做舊約式的幫人潔淨之禮，不能夠做耶穌那個用聖靈幫人施洗那個水禮，所以他做的是次等的，不夠耶穌那個層次的。 我只不過是為他預備的，光環屬於他，不是屬於我的，這件事是不容易的。原來我只不過一個配角，我只不過預備道路。我想起啲人咧，有啲人唔知當中有冇識做裁縫噶，有冇識做裁縫噶？你想象一個女性好叻裁縫，自己冇出嫁，自己冇嫁到，冇結過婚，但做咗好多好多件婚紗。这个叫什么？为他人什么作嫁衣裳，开心的是他，我只不过为作预备。我成日想那个心情都不容易的，当然很伟大，就是他开心等于我开心。我见到那个 女士那个新娘穿那个婚纱很开心，我就已经开心了。可以这样看，说就说了，但有时想真一下不容易的，不容易，为他人做嫁衣裳其实不容易。约翰就是这样的人，一切都为他来做一个的预备。你想想他要承担那个心理上那个障碍是不容易的。另一样你留意第五节，当他做这个水礼的时候，哇，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即是什么？好，即是这个夸张一点，没理由所有人的，这个真的好多很多人。你想象一下，应该就要，应该我怀疑要排队领酬才行，这么多人。如果我是约翰，你是约翰，站在这里，人 排住等等你嚟到去施水禮。你估我？你估我？你估你自己？会唔会有少少嚣咧？会唔会啊？会唔会啊？我谂我就会咯。啊！你话我道行低又乜都好啦。哇！咁多人排队，哇！你睇我几几劲，哇！你已经按个脚可以离地啦，飘飘下啦。哇！真系几多人，我都几威，我都几威。呢人有冇啊？冇，冇因为咁嘅缘故而嚣骄傲。我就系帮呢个人解鞋带都不配，神就要为耶稣基督预备一个咁嘅人嚟到去作呢一个嘅预备。呢度讲到佢哋嚟人咧系承认佢哋嘅罪，究竟详情少系点样咧？我哋就即系讲多少少就系路加啦。我睇而家圣经帮我见到路加啊。我哋睇少多少少，究竟当时啲人喺约翰嘅时候，嚟约翰面前即系承认啲罪系咩情况嚟噶？个路加福音喺平行经文第三章啊，所讲嘅嘢系同一个段嘅故事，但系讲得详细少少。佢一样引用以赛亚书嘅说话，不过隐藏多亦其系另一段嘅经文啦。你留意第十一节，第十节先啦。当啲人嚟嘅时候，众人都问佢啦，即系佢喺洗礼期间啊，即系约翰先闹佢哋咧，你系啲毒蛇嘅种类。第七节话佢哋咧，即系闹佢哋，因为佢哋好多做得不好嘅嘢，约翰要佢哋改变。第十节，众人就问佢啦。咁你话我系毒蛇嘅种类，咁你想我要乜嘢嘢啊？有人回答说：有两件衫嘅，就分俾各个冇嘅。有食物咧，也当这样。你有两份食物，嗰人冇得食，唔该你俾一份佢。有衰你嚟到受洗礼，就问佢：夫子，我们应该做啲咩嘢啊？有人就说了，除了例定的数目不可以多除，即是你不可以叫什么，即是叫什么落格收多些钱不得。跟着又 有兵丁来问他，我应该做些什么。有人就说，不可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即是什么？即是说你来是受一个洁净的礼，希望除去罪，但你本身真的需要有这个改变。有些不好的东西毒食的，不可以毒食两件衫给件衫人家，两碗饭给一碗饭人家。即是你收人多少税就多少税，不要多除。这是行为上的改变，行为上的更新。我睇翻去馬可嘅時間，我哋發覺其實馬可係所講嘅約翰呢度係約翰係期望嚟嘅人唔單止透過一個水禮表明喺神面前就能夠你潔淨我嘅罪，更喺行為上面再有改變，而個改變係預備耶穌基督降臨一樣好重要嘅嘢。预备，今天我们怎样预备心情就过圣诞？一个很特别的问题，预备圣诞，这个圣诞是不是预我们是纪念一个已经成为过去二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我们今天纪念圣诞是纪念二千年前的事情，所以整个圣诞的重点是向回望的，是向后的。我想问圣诞究竟个重心是向后，因为向前的呢？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啊？究竟是向后啊，因为向前的呢？我们纪念二千年前所成就的事，因为讲前面的呢？ 呢度教好多教会预备有张临节嘅，张临节今日第二节立足噶，一节、两节、三节，今日系第三个张临节，所以佢英文堂就点咗第三节立足，下个礼拜就点第四节，即系你啦。好明显一个预备，啊，你啦，你一个铺路，你啦，准备迎接。咁我想再问问。这个这样的预备这件事是预备我们去过一个纪念过去的日子，这个话是一个向前望的日子。我们开始以为当然是回望2000年前发生的圣诞，马才是2000年前的事，但其实圣诞可能真正的意义不是向后望，向历史望，而是向前望。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其实是扣住的，扣住的。圣经不是只想我们望以前，你望将来，望将来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们圣经说什么？当预备迎接你的主，你的神。过圣诞不是只是纪念过去的，原来可以有一样，我们要反省，究竟我们在耶稣面前，我们有没有警醒等候预备我们的心去迎接那位马槽婴孩呢？当我说迎接马槽婴孩的时候，你很奇怪，很混，事实上很混淆，马槽是过去的，你叫我们迎接一个过去的马槽是什么意思？好像很混淆，但原来迎接马槽婴孩在圣经里面等于你迎接将来再降临的耶稣基督。将临节不只是过去的，也都要指向将来。我们不只是纪念一个过去的主，也都纪念一个将会来临的主。他将会来做什么？我们在神面前交账。圣经很多经文讲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哦，来到时候我们就是永生，我们就是福乐。审判从什么话？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我们要交账，我们要交账。你来我家探我，如果你带两梳蕉我都很开心，因为你来我开心，是不是？谁来我家探我还没带香蕉的？冇帶過，你一唔啱啦，香蕉唔帶嚟。我帶兩箱出嚟帶，我冇問題，我開心你人嚟得啦。但係當我哋兩手空空返回天家，乜都冇做到嘅時候，又係另外一個咩光景？我哋有冇預備迎接好迎接我哋嘅主，我哋嘅神？聖誕嘅時間唔係淨係預備禮物裝飾。我预备我的心去迎接那位已来过将来又会再来的主，我在面前如何去迎接他？我们有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的过错，有没有有些事做得不对？如果你祈祷的时候你说，神，我真的想过了，我行为上真的没什么过失的，我没什么好反省的，我没什么好认罪的，那怎么办呢？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我要说，当你这样祈祷的时候就等于什么？等于你更加应该认罪。听得明白我说什么？听得明白？当你在神面前说，我真的想不到什么过失，我挺好啊，教会侍奉挺好啊，养得挺好，我对人挺好，我对神挺好的。当你这样看的时间，可能你就真的需要认罪，因为你自意里面那些原来都足够。保罗在神面前都觉得自己常有亏欠的，保罗都觉得自己不行的， 经常让我们反省自己，我主祷文就叫我们去监察自己，我圣餐就叫我们监察自己，为什么这么强调监察自己？因为人很容易就觉得自己挺好的。谦和书我觉得自己都挺谦虚的。我想这个地方，这个温哥华都没有哪个牧师有我圈到人这么谦卑的了。当我想的时间，即是什么？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义人，信徒一样总有那个的亏欠。我们圣诞节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容易好时间，让我们去思想自己有否预备好去迎接那位马槽的婴孩。那是第九节，好不好？那是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拿撒勒来，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约翰需要预备，预备自己，也预备百姓去迎接那位马槽婴孩。那耶稣是怎么预备的？耶稣预备可能不会比约翰更少。我一开始就想起他开始侍奉的时间，先受水礼，接着抗日受试探，接着出来侍奉。我们想不到前面那个三年的生活，圣经没有什么讲到。但其实那是预备来的。在圣经没有讲到他什么穿毛衣啊，抗野生活，他住在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小城，他做什么行的？耶稣知不知道？耶稣是做木匠的。那你说，哎呀 come on， 木匠多难啫？我们没有这转的东西，应该不容易。不单是工作不容易，最惨的是耶稣可以行神迹的。你说耶稣可不可以叫木材不需要锯就可以执好了？行不行？行不行？行，但他不可以，因为 他要经历其他人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他不可以做任何的神迹的。他说圣经告诉他，后来受旷野试探的时间，在抗日受试探，他引用圣经来回应魔鬼的试探。他引用什么书来回应的？有人知道吗？全部都来自那卷旧约书卷的。来自什么卷书呢？申命记。即是他很喜欢，很明显耶稣基督喜欢申命记。他怎么懂得背经文的？当然是他爷神来的嘛，他当然懂了。你不需要读，不需要记，你能够知经文，读经文出来，这个是什么？神迹。耶稣会不会这么早行神迹？施行神迹？不会，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你，他的 first miracle 是什么时候？是加勒婚宴。即是那时候他先至行第一神迹，之前不会行神迹的。他僵木就要僵木，他读经就要读经，他艰难就要艰难，他不是用神的身份来到生活的。妈咪玛利亚，你不需要帮我换片，我自己换，是不是这样？当然不会啦，他还需要人换片，帮我换片，一样需要喂食，即是他让他经历过一切，刚过艰难的日子，而且比我们更难，因为他可以其实动少少就可以成就一切，但他不可以，这是比我们更难的。跟着这里讲到他是受水礼，这里讲完头，为什么他受水礼？其他人有罪嘛，行水即是要有人施洗礼，耶稣有没有罪需要去行这个水礼的？没有啊。咁點解耶穌需要受水禮？點解啊？呢個比較深奧啲嘅問題咯。佢係唔需要受呢樣嘢，佢受呢樣嘢，點解啊？有冇諗過啊？如果其他聖經就佢，因為耶穌話佢，我要盡豬般嘅義，即係 人人都做呢樣嘢，佢做咗嘢，同其他人嚟到認同，佢唔想可以好嚟甩啦。於是佢想同百姓嚟到認同，讓百姓覺得佢係其中一份子，所以佢受呢個洗禮。而呢樣嘢係好難過嘅喎，呢樣嘢俾罪人噶嘛，我冇罪，點解我要做呢樣嘢？第二，我要跪喺約翰面前，俾佢嚟到按水按落去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帶咗佢，佢係為我預備嘅，但係我要屈膝俾佢嚟到浸落水嘅裏邊，容唔容易啊？唔容易嘅。跟住聖靈如鴿子降在耶穌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我所知嘅就係呢個説話，好明顯就係讓其他嘅人知道，嚟受洗禮嘅人知道，呢一個就係我愛子，呢個就係尼賽亞，係神對耶穌基督嘅一個肯定，係咪單説而此啊？呢個説話係主要同嗰啲民眾講，呢個同耶穌講嘅，有冇諗過？呢個説話唔，你是我啲愛子，我同你講嘅，唔係同你講嘅。你是我的愛子，聽唔聽到啊？你明唔明先啊？就係同佢哋講嘅，係咪啊？我相信唔係，既同百姓講，亦都同耶穌講。而家若現在做嘢叫咩啊？俾個咩啊？俾個 Nike， 明唔明 Nike？ 俾個 Nike 你，耶穌神俾個 Nike 耶穌，好嘢 ！I love you， 好嘢。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歡你。為什麼？因為耶穌剛剛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需要受洗禮，受洗禮不需要給約翰施洗禮，接受這個洗禮，給他預備者一個他的先鋒，和他不能夠比較的人幫他來到施洗禮，一切都不容易。但耶穌有一個順服的心，因為他沒有這個順服的心，他後來就不能夠面對他面前的挑戰，同埋十字架。十字架是要完全的放下。如果你問耶穌想不想釘十字架，我常常問耶穌是不是想釘十字架，耶穌不想釘十字架的，不想的，很痛的嘛，十字架好痛，佢唔能够，我系神，咪任钉无冧，任冇钉啦。喂，大啲啊，冇呢滴水，痛都唔痛啊？唔系，就好痛，所以系人嘅话就会惊，就会怕。冇话想唔想嘅，但唔系佢想唔想问题，系佢要嘅问题。佢要救世人，就要钉十字架。所以核心马利如佢讲咩话？唔好照我嘅意思，系要照你嘅意思。我想乜嘢，我想乜嘢，我中意乜嘢唔重要，重要系神你想我做啲咩嘢？呢个就系顺服，呢个顺服唔系突然间就爆出嚟嘅，系佢整个一生对自己一个嘅磨练。正如摩西喺旷野四十年，就系磨练佢学习谦卑，成为一个圣经所讲世上最谦和嘅人。呢个都需要。来到去预备，所以整个每样需预备，耶稣需预备。弟兄姊妹，迎接圣诞，我又如何预备我们自己去迎接这个圣诞？我们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想做的，愿意为神所做的，但我们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够？哎呀，我们已经这么年纪了，还可以为神做些什么？神话俾我听，你肯预备，你肯做嘅话咧，神会帮你。你一样可以装备自己为神所用。知唔知约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嘅时间，佢几多岁啊？几多岁啊？八十岁系咪啊？而当中都可能都差唔多年纪系嘛？原来八十岁都可以承担责任噶。有一个仲老啲嘅喎，呢个有冇人六百岁噶？不是，今天六百岁了，没有啊。挪亚六百岁，话神话你去做方舟，吓、啊、你咪骂我六百岁，一样做一样佢未做嘅嘢，预备好去 迎接神给我们的要承担的工作。每一样东西是偶然的，我们不预备好自己的话就不会有个成果。我们想侍奉但又不想出力，不可能的事。想教会兴旺但你不想参与，那就是怎样？预备好，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做少时间跟大家去看回这个预备，其实不单只是第一章所讲的预备，其实刚才那个预言在以赛亚书讲的预言是之前600年，跟着我知道在后来到约翰，即系唔系约翰约旧约最后嗰卷书，我成本都唔同大家见啦。约翰呢个旧约最后嗰卷书系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最后嗰说话咩话？就系、是、喺你嚟上嚟之前，会先叫咩咧？唔同你见啦，喺以利亚会先嚟。咁以利亚讲边个啊？你大家知道啦，以利亚系预备以利沙嘅。正如約翰預備耶穌一樣，所以我講緊預言咧，係講乜？講約翰會嚟到為耶穌預備道路。所以話耶穌嚟之前，先會有約翰；以利沙之前，先有呢個以利亞。咁即係話乜嘢？即係話喺主前400年，又再講一次，就係約翰會嚟。但點解400年之前嘅預備，後來400年之後先至耶穌先至降生咧？係因為耶穌幾多嚟唔係怎嚟咁簡單，神要預備。400年的时间，啊，唔好再讲呢样嘢，又另一边度噶啦。400年唔系空白嘅，圣经冇讲到发生咩事情，但400年里边神好多预备，文字预备，以前好多唔同嘅预言，400年之间一种预言全部统一晒，呢、这个就系希列嘅语文，同旧约系唔同嘅，一种预言统晒，以前冇乜道路嘅。现在呢罗马时代建造了全国通用的道路，条条大道都通向罗马。即再说有很多原因，即我只是400年，原来神为耶稣的来临是预备了很多很多东西，一切都是耶稣的降临作预备，以至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方耶稣基督就诞生。咁當預備，亦都有另一個課題啦。嚇，今冇時間詳細講，就是、等待，等待。百姓期待彌賽亞降臨，佢等咗400年。約翰為耶穌嘅來臨喺旷野裏邊等等，唔知幾時嚟。耶穌喺拿撒勒做木匠，等等等等，等耶等時間啱嘅時間，佢又約翰受洗禮，呢全部都要等待。在马路加方讲到，当耶稣受水婴孩去佢爸爸带耶稣去圣殿嗰度献祭嘅时间，记唔记得一个叫西门嘅？点讲西门话？嗱咩啊？嗱，素常盼望以色列嘅安或者嚟到嘅西门，即系话原来整个百姓，包括咗西门，包括咗玛利亚在内，全部都等紧尼赛亚嘅降临。但有些人不急得的，我以前都在平安堂侍奉过，那时候人都叫我是一个心急的年轻人，是不是？不是，我心急，是我都是挺心急的，因为我以前不等得的，但是神等得的，等400年。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病患当中，可能在困难当中，在疫情当中，都要需要等。等待，然后时间过去，忍耐到底，神的作为来到彰显。在2000年前、3000年前已经讲到，有一天犹太人会被掳列邦，但不紧要，神会呼召你回来故土重建国家。你知不知道犹太人等了多少年？2000年，都是需要等待。所以或许我们今天病患困难当中，但是我需要学习等待，等待困难的过去，新的日子的开始。所以今天我讲的是预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预备好去迎接马槽婴孩？有没有预备好去迎接将会再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一个耐心等候的心 在困难当中期待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将临节。弟兄姊妹，真的不是指向过去，将临节、圣诞节要指向将来耶稣基督荣耀再临。愿我们要当中所有弟兄姊妹都预备好去迎接迎接主的再来。我同心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很快就过圣诞节。人间有圣诞节是因为神爱世人，因为爱缘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那个时间其实很多预备，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预备去迎接我们的主，将主帮助我们。假如我当中有过失的，有不足的，有自满的，我们有骄傲的，我们有自满自足的，求你来提醒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守住心清的，来等待圣诞的来临，等待你再来的日子，以致真的我们当你我们见你面的时间，我们能够被你称赞为忠心的仆人，你所爱的儿女。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